近日，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17年财政收入工作座谈会，全面了解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。与会人员就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完成全年计划、财政预算目标任务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座谈交流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8摄氏度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

非常小清新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冯佳琪的《小美好》，同时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网络热播剧，叫做《致我们单纯小美好》的插曲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姜育恒的《跟往事干杯》。 也许是无人可了解，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。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，每日的酒杯抹在腰中，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来自姜育恒的一首经典老歌，叫做《跟往事干杯》。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啊。那么本周的气温呢是略上了一个台阶，白天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到6摄氏度，不会再跌到冰点0摄氏度以下。夜间的气温呢，最低气温是0下3到0下7摄氏度。天气的总体基调还是持续的干冷啊。本周六和周日呢，仍会有比较强劲的4级左右的偏北风。 从10月23号以来啊，北京地区已经有连续55天没有有效的降水了。预计本周的京城飘雪花的这个希望还是比较渺茫。那如果有朋友非常想看雪的话呢，也可以去这个滑雪场去感受一下，这个雪和冰的魅力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惠妹的《我恨我爱你》。

生如纸般的人，心中麻醉的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？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？岁月又不轻饶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？斩不断情丝难了，爱人不见了，清醒还要趁早，乱马要快到。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倦鸟终归要回巢，红尘路走过几遭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小虎队的《庸人自扰》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非常俏皮活泼的一首歌啊。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，叫做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，来自孟庭苇的歌曲，送给大家。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孟庭苇的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我读大学的期间，一位好朋友他参加校园的这个歌唱比赛，当时就选用了这样一首歌曲，整天都在寝室陪着他练歌，都是练的这首歌，所以导致现在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能跟着这个曲调哼出来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杰的《最美的太阳》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love me love me帅到哪